有盲，好好月光。我一个人行过墨西哥一间古老大屋度，忽然间听到一个墨西哥女仔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Stop all of your drinking, oh, where the fools eat and flow. Come home to your adobe and slap them out of the wall. The roof is leaking like a strainer. That loads of roaches in the hall.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come home? Speedy Gonzales, why don't you leave me all alone? 唔得啊！我要去街市帮我妈妈买辣椒同埋嗰啲胡椒粉啊！ 好，你翻到嚟，今日睇真啲啦。咁啊，上一节咧就讲到吓、啊，我哋点样样入咗一个我哋啊素未深入嘅苦月啊， 魔窟啊， 冇错，咁样样咧就由个天气咧不断都系灰沉沉啊，微微雨啊，咁啊出边得两度嘅啫。OK， 咁啊同呢啲咁嘅咩命案啊，或者系啊啲碎尸案咧个桥段嗰个背景系差唔多嘅。咁啊，唉，足之都等到第二朝早嘅天晴啦。哇！我真系喺嗰度七日之内咧，嗰个天气系最好嘅嗰日噶啦。 系啦，阳光普照啦，天朗气清啦。嗱，虽然出面气温咧应该都系大概两度左右，但系系感觉系舒服。 冇错，系出太阳最紧要系。 系啦，咁啊，我哋坐住嗰架咁啊车，咁啊其实都系四个字车程啦。咁啊落翻去呢个鲅鱼圈站嘅，咁啊嗰边咁啊都系。非常之舒適咁啊！等候我哋離開呢個鬼地方嘅時候啦。 當然啦，由於昨晚咧就冇乜點瞓咁樣樣咧，就喺呢個高鐵上面咧就嚇、啊，當然係一個沉睡中啦。 咁係坐高鐵落去沈陽嘅事係咪？ 係啦，冇錯。咁啊，其實 車程係幾耐到咧？ 車程大概一個個零鐘頭到啦，個半鐘頭到啦，係啊。咁啊，然之後咁我哋一醒啊，即刻已經到到沈陽站啊，好舒服。咁啊，落車。咁啊，嗰个站咧，个即系嗰个建筑咧，亦都系比较特别嘅。咁嗰个站咧，其实我之后睇翻啦，咁我其实系亦都系讲紧八九几年历史噶啦，系当年又系日本人起嘅奉天驿嘅。 哦，冇错，即系感觉我系翻咗呢个成八十年、八十几年。 即系佢就冇等咁样，佢就冇等为高铁起嗰个新嘅站，都系用旧嘅。 都系用旧站嘅啫，系啦。咁啊，佢其实有唔知有个沈阳北站，但系我哋喺沈阳站度落啦。咁啊，落到去咁啊，其实见到沈阳嗰个感觉咧，同大连系好唔同嘅。沈阳系即系一落到个车站咧，你见系外来人口好多， 系集好多嘅感觉系， 系啦，个个都系啲民工样啊、贼样啊。 你沈阳本身系省会嚟噶嘛， 系啦。咁啊，然之后咁啊，我哋周围影下，咁啊，然之后咧，因为其实我哋本身嗰、那个行程嗰、那个package 咧系冇包到沈阳嗰个酒店嘅。 OK， 系啦，咁啊，我哋都系揾翻呢个Ibis 啦。 系， 咁啊，我哋就坐地铁。咁啊，坐地铁咧，咁啊又好得意嘅喎。个个站咧都系要过安全检查嘅。 哦，地铁而家要嘅，地铁而家都要。 咁但系你深圳、广州嗰啲冇咁捻严重啊嘛。 我嗰次去北京都有啊，北京都要。 深圳、广州冇嘅，暂时仲未有。 可能北方啊比较多啲古灵精怪嘢啦。 比较多呢啲 咁啊，当然睇个地铁站嘅设计咧，都系应该系港铁承包噶啦，系啊。系冇错，因为嗰、那个无论系禁飞嗰个啦， 入闸啊，成嗰啲 啦，全部都系同香港系差唔多嘅。 咁即会起得靓，比可能比广州嗰啲起得靓嘅。 但系沈阳有一样嘢好，就系、是、起码即系比起大连系有地铁，每程地铁都系只不过两个两蚊银。 即最远都成都系两蚊。 佢站站都好似系两蚊嘅啫。咁啊，我哋咁啊坐两个站去呢、這个Ibis 附近啦。咁嗰、那个好似系中山广场喺边啊？啊死啦！一时醒唔起啦。咁啊，嗰楼附近啦。咁啊，其实我哋行过去，咁啊，仲见到有间汇丰添。咁我哋当然系 走去撳下錢啊 ，credit card 嗱嘢啦，因為我哋 好親切啦，喺個鬼地方走出嚟，終於見到啲文明嘅嘢啦。 係啊，我哋仲攤咗杯咖啡嚟飲添。 黑暗嘅上鐘走出嚟啦，已經。 係啦，冇錯。咁啊，因為都 over 不值得比較犀利啊，撳下錢啦，咁啊，然之後咧，然之後咧，咁啊去呢個 Ibis， 咁啊沈陽嗰間 Ibis 就啲裝修設計好似。个 lobby 有啲唔 lobby 同呢个大连嗰间啊唔同嘅，但系入到去硬系有阵嗰啲唔知咩馊味啊臭味咁啦。 啊，去嗰啲人有体味啊嘛，可能系。 系，因为成日唔冲凉啦 吓。系啦，咁啊上去咁啊。 你讲系个大堂有阵味啫 系嘛？系大堂阵味啦，咁啊。 就房就应该冇啊嘛。 房啊 OK 嘅，咁啊呢啲设计一鸠样噶啦，咁啊求其劈低啲嘢，好咁啊出发。咁啊去呢、這个其实本身咧，我哋系谂住亦都系去揾间即系 TripAdvisor 介绍嘅食肆去食下先嘅。因为你贵唔知乜鸠， 通常搵唔到啊， 搵唔搵到啊？系啊，去呢、這个 搵咗好耐啊。 系啦，其实嗰间嘢咧就大概喺沈阳故宫附近嘅地方，嗰、那个叫中街路啦。咁啊，但系即系我哋行咗呢个中街路，中街路嗰度咧系一个商业步行街，即、 嗯、 系、就是、好似东门啊，成嗰啲咁嘅，咁啊都比较繁华啊，成咁嘅。咁啊，但系搵嚟搵去都搵唔到，咁啊一路行啦，咁啊见到有条街啦。咁啊，佢话唔知乜撚嘢美食街，咁啊都系卖下啲小食啊，有啲咁啊细铺头咁啊卖下嘢食咁啦。咁我哋咪走，求其走入一间，咁啊，我见到门口写住煎饼，想试下，即系米字边做个煎个煎饼。 系 咁啊，嗰间嘢咁啊叫咗个叫做海鲜煎饼啦。咁啊，佢就一个镬咁样上嘅， 跟住几条鱼入边啦。 系啦，中间就有烹鱼喺度，咁啊侧面咧有嗰啲煎饼，嗰啲煎饼就系即系用玉米粉做嘅，咁啊然之后染落去，咁啊几好食嘅。咁啊食咗少少嘢，咁啊再去行下呢个沈阳故宫。 系冇错，咁啊当然啦，啊咁啊由于我嗰个又冇带件羽绒出嚟咧，就越行越冻啦吓。 啊！呢、這个亦都要赞一赞啊，厂长嘅，因为我哋去之前咧，咁啊谂，我原本谂住啊买啲厚啲嘅衫啊或者剩啦，咁啊佢又介绍话，诶唔使嘅，买一件嗰啲叫天蚕内衣，叫 super warm 嗰啲咁嘅，买一件咁啊着落去咧，够晒暖嘅，好够顶噶啦。我着咗之后，其实有啲热添嘅。系啦，咁啊，我哋去呢个故宫啦，咁啊，当然呢啲亦都系收费项目，咁啊，记唔记得几钱啊？ 都俾咗好似系百二银嘅， 百二一银两位啦， 系啦， 系啦，咁啊，然之后咧， 咁啊，包几个地方嘅，咁啊，唔系净系一度嘅，系啦， 系啦，咁啊，入去咁啊，参观下，咁啊，其实沈阳故宫咧系比较细嘅，即系点讲法，豆腐人咁大咁啦，咁啊入去咁啊都系睇嗰啲。即系啊咩老儿虾尺啊皇太极啊，即系未入关之前上朝嗰啲地方啊后宫嗰啲咁啊屌閪嘅地方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其实都点讲法咧？ 都差唔多啊，度度都间间房都系吓。 系啦，咁啊又话佢喺嗰度瞓过啊咁上下嘅嘢啦，咁啊但系啲摆设啊剩嗰啲我都好怀疑啊，系咪啲即系 一个好奇怪嘅地方咧？就啲导游咧，就唔知点解全部都系好高挑身材噶喎。 系啊，有啲都几靓女添噶。 系啊，全部都系台下高度噶。 啊。 咁佢可能系本身系 嗰个集团啦，可能 嗰个集团啫系嘛？ 系啦，佢应该系外判咗，即系承包咗。 因为我估佢同香港都类似，应该啲旅游即系做导游嗰啲要有牌噶嘛， 全部100以上嘅， 系嘛？咁但系佢带住啲咩团咧？就系啲 local 团嚟嘅。 唔系佢即系喺度招呼，即系 你俾钱就可以带你噶啦，咁样 咯。哦，之做 X 咗又俾钱，佢就会带你 嘅。系啦，咁佢本身每个即系管啊成咁，佢都会有呢啲女仔咁啊喺度夹住咁啊，有冇喺度搞破坏啊成嗰啲咁啦。 其实可能是如果你搞破坏佢就会露出。 当然我哋。 唔系咁友善嘅一面㗎喇。 哎我哋咁啊睇到啲好多嘅古迹啦咁样足以发现一个呢都比较有趣嘅就係呢个钟表啊。 嗯。 咁啊入到去嘅时候呢咁啊当然系呢个外国即系十九世纪末啦咁啊英国法国荷兰嘅送俾清朝嘅一啲咁嘅钟表啦冇逼金逼辉煌嘅 ,ok。 咁啊，其實原則上嚟講咧，嗰度咧所有嗰啲館咧都有掛住個牌，寫住嚴禁拍攝嘅。但係嗰啲女仔咧，普遍咧都係拿住部手機喺度自己喺度撳啊，喺度玩啊，咁啊個個都唔撚理噶啦，係咁喺度影啊影啊影啊。 嚴禁拍攝，我哋就一樣都喺度影啦嚇，今日影埋個女仔添，係啦。 咁啊，其實咁啊，行兩行都覺得悶，咁啊再去第二個景點啊參觀下。咁啊，我哋就選擇去呢個叫張大帥。 即係將 作林係啦， 應該係咁講啊。張學良、張作霖兩父子嘅故居啦，咁啊入去參觀一下，咁啊因為當年都係呢個東北嘅即係話事人啦，咁啊睇下入面嗰啲咁嘅嘢，咁啊都 啊咁啊入邊到嗰個嘢咧，就首先啦喺門口就有一個好靚仔嘅啊張學良嘅 少帥 咗啦，冇錯，少帥啊咁嘅樣啊，咁啊當然啦，亦都係收入場費嘅 ，OK。 咁啊，一入去咁啊，系一个即系叫做比较中式嘅庭 大合院， 系啊，大合 院啦， 系啦， 大宅院啊， 嗰啲咁嘅设计啦，咁啊入去咁啊都系， 跟住就我就话啦，唉，既然我都冇手头资料，不如跟住个导游行啦，咁样样啊， 啊，咁啊睇下佢嗰啲咁啊每间房啊，成啊嗰啲咁嘅嘢，咁其实都冇咩特别，咁啊。喺度播下嗰啲咁嘅歷史嘅片啊，嗰啲咁嘅歷史嗰啲相片都係起曬格嗰啲咁嘅嘢啦。 我個 pixel 唔夠。 係啦，冇錯。 冇錯嚇，全部都係 resolution 都係好，都好低嘅啊。 咁啊，當然其實我哋多多少少係懷住一個恥笑嘅心態，因為我哋對呢個張學良少帥就唔係太欣賞嘅。我哋都係覺得佢其實喺歷史上咧一個小丑，都係一個廢柴二世祖啦啊。咁啊，一路行，咁佢側面咧有一棟比較大啲嘅，叫做大清樓啊。 係。 系啦，嗰、那个咧就反而比较好睇嘅，嗰、那个咧系一个 靓啲啦， 罗马式建筑。咁佢当年咧，阿张作霖啊、张学良咧就会喺嗰度议政嘅，即系同佢呢个奉系嘅即系将军啊成咁啊讲下点样啊啲国家大事咁样嘅。咁啊走入去睇，咁啊都比起佢个自己住嗰、那个即系大合院嗰啲咁嘅嘢啦， 系 好睇。 咁佢嗰个议政嗰个大楼咧， 比较20年代 feel 啦。 有冇呢个宴会厅嘅咧？ 有嘅， 有 系啦，咁啊有啲咁啊其中有几间房啊，又系当年咧张学良八卦边个地方啊，剩嗰啲咁样啦，咁啊都比较历史感重。 都系佢老婆啊，叫咩啊？ 阿赵四啊， 系冇错，系啦，都系嗰啲相啊咁嘅样嘅吓。 咁啊睇下，咁啊个维时大概4点左右啦，咁啊已经听到嗰啲女仔就喺度讲话，四点半咁啊，因为佢哋四点半咧，佢哋收工嘅，咁啊我哋咁啊睇两睇咁，咁啊 痛啦吓， 咁啊然之后老百姓咧就唔知点解特别多屎尿嘅，咁啊又去屙督屎啊，又乜又成，咁啊原本 咪旧几岁咁喺小水库屙督屎咯，应该啦系咪先？ 咁啊，原本我哋仲有两三个景点嘅，咁啊谂住都赶埋去嘅，咁但系就等佢嗰督屎都去到4:30啦，咁啊唯有去隔篱嗰个叫做 金 融博物馆睇一睇啦。咁啊，金融博物馆咧以前咧系叫边业银行嘅旧址嚟嘅，咁啊边业银行咧亦都系佢哋张家嘅即系啲私人银行咁上下嘅嘢嚟嘅，即系东北当年最大嘅银行啦。咁啊，入面就一入到去系比较得意嘅，系以前嘅银行大厅啦。咁啊，佢啊摆晒嗰啲蜡像嗰啲，好鬼得人惊嘅喎。咁啊，系啦，因为即系啲蜡像，系啦，啲蜡像咧，咁啊就冻咗喺度， 即系坐翻晒喺啲 counter 度。 系啦，冇错。咁啊，搞到好似 汇款啊，跟住转账啊，跟住嗰啲灯光咧就暗暗地嘅， 啊，好似鬼屋咁样样。 灯光又偏黄啊。 咁然之后咧，阿老百姓佢突然间咧。一支箭咁飞出门口外面，我又唔知佢做咩事喎，咁我就跟住佢啦，咁啊一路跑，佢就跑翻去嗰个张学良故居嗰度， 留低个碟啊？ 唔系，佢唔知话跌咗张咩相机嘅卡喎，但佢又唔捻讲声，咁啊无啦啦， 我以为你咩嘅， 以为 你企喺度咧，咁以 为你以为佢喺嗰度，系啊，做啲唔干净嘅， 系啊，我以为佢撞邪啊定乜鸠嘢咁啊跟捻住啦，咁啊来回咁啊夹埋都成百米咁啦，咁啊然之后咁啊又入翻去，咁啊其实咧。本身佢嗰个展馆嗰度咧，佢嘅门口嗰度咧都即系准备闩噶啦，咁啊入翻去，咁啊睇佢嗰啲讲即系金融啊，或者系一啲货币嘅历史嘅，咁啊佢啊每个展馆啊有啲介绍啊，有啲展品啊成咁啦，咁啊包括睇埋佢以前旧嘅边业银行嘅金库啊嗰啲咁啦。 小市民咧赖我啦，冇嗰100米咧应该好睇得好地地嘅，咁开始就缺氧啦 系啦，咁完之后咧，我哋每去一个展馆咧，咁啊嗰个展馆即系嗰个房嗰个厅咧，就系准备关闭噶啦。咁我哋好似咁啊， 去打游戏机 啦。咁啊望一望，咁啊去第二个展馆咁啊，嗰啲咁啊食 Q 跟住我哋，咁啊一路喺度行。 啊，快订快订快订啫嘛。 系啦，咁啊一路睇，咁啊其实 越睇越多噶，唔知点解好鬼多展馆啫。 系啊，咁啊如果系一个即系正常比较好啲嘅情况下咧，几好睇嘅。咁啊，但系唉咁嘅情况啊， 驱赶住啊。 咁啊，玩咗大概大半个钟头到，咁啊又闪啦。咁啊，然之后啊，咁啊已经天黑晒， 有啲肚饿咧开始。 系啦，咁啊肚饿啦，咁啊然之后又饥寒交迫，咁啊又讨论啊究竟去边度食好。咁啊其实咧本身咧我喺呢、这个 TripAdvisor 系啦，冇错，就 mark 低咗一间啊，叫唔知食东满足嘢嘅地方。咁但系。喂，嗰度都唔知十个八个站地铁站，咁我都无谓试啦。屌你老尾，咁啊去到又系冇嘅时候，都系盏搞。 因为咧企喺度已经瞓得着噶啦，攰到。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因为之前嗰晚啊玩咗嗰啲咁刺激嘅嘢之后咧，咁啊根本上 心理上已经系好大嘅 身心俱疲。咁啊，唉，咁啊，不如先翻酒店噶嘛，坐一坐先啦，咁样。咁啊，翻去酒店咁啊，坐一坐，哎呀，咁啊，但系都肚饿啊，咁啊，出去。 咁去楼下有 coffee shop 噶嘛，但系佢啲嘢晚未食啫，我估系嘛。 系啦，冇错，咁啊，出去出面附近谂住啊，搵啲小食食下啦，咁样。咁啊，嗰楼附近咁啊，其实咧，佢行两条街啦，咁啊有一条即系都系做食肆啊，剩啊嗰啲咁嘅地方，咁啊谂住走去食嘢。咁啊，可能见到十字路口咧，有一档羊肉串咧，好撚香喎。咁啊，但系佢摆喺十字路口，污糟邋遢咁撚样，咁啊，初来都唔撚想试嘅。但系之后都系无奈啦，好吸引。 烟真系好大，真系好吸引。 咁啊，然之后咧，好多人帮衬噶，咁啊，个个咧就好撚夸张嘅，即系 廿串十 唔止啊，即系唔知 五十寸 啊，卅寸啊，咁样嚟噶。咁啊，初来 两批发， 嗰间铺头好大啦，嗰个车仔都好大楼噶。 好细档嘅，一个人做嘅啫。嗰个阿叉， 啲台喺后边嘅， 系啦，咁啲维吾尔族嗰啲咁嘅阿叉咁啊。 当然初头笑咁啦。 我知你意思就嗌卅串，就坐喺后边，可能开支啤酒一路饮一路食，系咪咁 啊？冇嘅，唔系嘅， 我啲人多数系买完啊就走咁啊，翻屋企食咁就啦。 都颇冻下嘅，系啦。 系啦，咁啊，然之后咁啊，初头我哋话整两串试下先啦。佢话唔捻烧啊，咁啊之后整十串咁嚟。啊，咁啊，好好食，真系未食过咁好食嘅羊肉串， 又 系本身都系比较肚饿。 之前嘅受嗰啲无限嘅打击啦，咁样啊，明明我都系怕辣嘅，咁我都食多十，都食多。 我谂你啲天气冻，你又唔系好觉嘅，啱唔啱 讲？系啦，咁啊，其实食嗰啲羊肉串又唔系太够饱噶啦，咁啊，在附近嗰啲铺头睇下，咁啊，求其揾一间咧，咁啊，佢系。都系啲饭馆咁上下啦，咁啊见都系比较噏耷啊，都系啲穷閪帮衬咁啊走入去，咁啊叫碗汤面啦，叫个水饺啊，咁啊两份 share 咁样嘅，咁啊然之后咧又贪过瘾，我见佢个个饮住杯酒， 两蚊一杯， 三蚊一杯白酒，即系嗰啲咁唔知系高粱啦定乜鸠嘢啦，咁啊佢就攞个嗰啲咁樽咧系嗰啲胶樽嚟嘅，装捻住嘅，污糟邋遢咁啊倒落嚟，咁然之后咧索一索，哇，好捻臭啊！我都未捻闻过啲咁捻臭嘅酒， 佢真系净系有臭味，唔系 啊，系啊，臭味嘅。 其实系咪火水嚟噶？ 饮落去好捻乸啦，咁啊都系嗰啲咁嘅嘢啦。咁 清肠胃啦，当 时。然之后饮咗一啖，摆翻低，唔好搞啊，屌嘅。 啊，冇错啦，咁啊，今日嘅行程就差唔多啦，因为咧就已经系超攰啦，系啦， 系啦，咁啊，然之后啊，翻酒店咁啊，冲个凉咁啊，搭翻落床咁啊，谂住第朝啊再去行过嘅。 我哋咁今日嘅行程啊，小市民有冇咩补充啊？ 冇嘅，咁啊都系其实 都系港鸭仔行程啦，咁啊美其名充实啦，咁样嘅。 都系嘅，之前嗰日 都好充实噶啦，因为咧咁啊个天气几好啦，咁当然系。咁啊，一个补充翻成个旅程就唔系就系为咗女仔嘅旅程嚟嘅，系啊，都有啲 都系一个文化之旅嚟嘅。 冇错，系啊，我哋都影咗大量嘅照片翻嚟咧，系证实得我哋咧系几咁关心呢个我哋东北嘅呢个历史文化发展嘅情况。 咁啊，呢一次嚟到呢度啦，下一次继续啦，好嘛？ 好，OK，拜拜。